虽然被黄少天的垃圾话煞到了风景，但刚才那些精彩的瞬间总是抹不掉的。观众们正盼着这个时候能切个慢放，让他们再回味一下方才那精彩的瞬息万间。结果画面却是一个拉远，让观众们立时看到黄少天的夜雨生凡上来骚扰的功夫，蓝雨战队的另外四人竟然已经悄然绕到了轮回战队的身侧。 啊！ 不少轮回粉丝立刻惊叫出声，恨不能上去提醒一下自家的选手。可惜这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哪怕是现场的观众，声音制造的再大，也无法穿透职业选手比赛时对外界的隔音效果。此时的选手都已经全身心地沉浸在这风中劲草的寸土之地，但这轮回即将遭到蓝雨战队的突袭，他们却好像还在对骚扰的黄少天有所企图，还在朝着夜雨生凡逃走的方向试探性的进发。逼近，蓝雨战队的四人已经逼近，主队的粉丝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了，客队的粉丝也已经紧张激动地攥满了汗。攻击，蓝雨战队四人终于到达他们满意的位置，几人的角色藏没在草丛当中，开始各种攻击技能的操作。不同的技能，不同的操作手法，再加上不同的手速，每个技能发动的所需的时间肯定不尽相同。但是此时的蓝雨战队最终的所有攻击技能却全都是在同一时间释放出来的。怒血狂涛，攻击中声势最为澎湃的无疑是于峰的锋芒会剑，出手直接就是狂剑士的70级最大招。荣耀第一狂剑士手中的银武奔雷剑具备光属性的攻击加成，怒血狂涛那弥漫沸腾的血气中还有蓝白的电光穿梭其中，声势显得更为浩大。一剑斩下，铺天盖地一大片的绿色犹如浪花般的翻腾了一下后就被吞没不见。宇文州的术士索克萨尔手中的银武灭神的诅咒也早已黑气弥漫，此时黑气猛然飞至前方汇于一点，在锋芒慧剑劈出怒血狂涛的同时，凝立出了一道仿佛连接着异时空的黑色旋转门。旋转门徐徐转动着，弥漫出的黑气穿插在血气当中，张牙舞爪汇集成线，像是触手一般朝着四侠目标抓去。术士技能死亡之门，比起攻击力，在团队战中他的控场效果更让人青睐。技能释放后，门内黑气所凝聚出的触手一般的线条会自动追击方圆18个身位格内的目标，抓住目标后就会迅速拉扯到门内，而后给予强大的伤害。仅这两个大招声势看起来就已经无比惊人，但与此同时却还有飞翔在半空中的第三位。这人的角色从草丛急速冲起的一瞬间，双手已经在身子右侧上下抱球摆好了造型，两手掌心之间迅速凝聚成了一波看起来极是浩荡的气劲。全场观众包括解说员甚至是叶修、魏琛这样职业出身的老辣选手，这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个窜出草丛的角色赫然是涛落沙鸣。涛落沙鸣，这是蓝雨战队选手宋晓的气功师角色，是赛前蓝雨战队出场名单中的第六人，首先名单当然是做不了假的，所以这只可能是在比赛开始后才在可替换的位置主动援助上场，没有发现这实在是导播的重大失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如此一来，没有给出特别镜头的情况下，那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在电视机前发现这一点。 蓝雨战队出手的居然有宋晓的涛落沙鸣，他是什么时候援助替换入场的？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啊！ 解说此时喊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涛洛沙明也在这一声中发动了他的攻击。浮在半空的他两手推出，一道极强的气劲顿时从天而降。气功师技能轰天炮。技能以轰天为名，事实上并不强求非要对空释放，平地、滞空、各种位置、各种角度，只要你能做出操作，都打得出这一记大招。怒血狂涛、死亡之门、轰天炮，蓝雨战队上来一出手，打出的无一不是覆盖面积极大的大招，显然是企图一击就给予轮回方面重创。谁都没有想到，蓝雨战队客场作战会打得如此积极。黄少天骚扰牵引注意力，战队其他人趁机贴近，而后发动强攻。风中劲草这幅地图倒是蓝雨战队先利用上了他的特点，给轮回战队来了一波惊喜。伴随着这一波声势浩大的进攻，蓝雨战队的粉丝兴奋地怒吼连连，轮回的粉丝们却是捏足了一把汗。这样的攻势，他们的主队会怎样化解呢？没有化解。轮回战队的选手们察觉时，蓝雨战队这边三人的技能已经默契十足地铺天盖地卷下。由于死亡之门这个控场极为突出的强大技能存在，轮回战队的选手们想一边躲避死亡之门的捕捉，一边逃出攻击范围，难免还是会受到那两个大招的伤害。而受到这两大招伤害的牵制后，还能不能继续躲过死亡之门的捕捉，就又成了一个重大问题。这样的技能配合下，躲绝不是最佳的手段。怒血狂涛和轰天炮的攻击虽然更为可怕，但是此时对方这一波攻击的核心绝对还是术士的死亡之门，使死亡之门的牵制让轮回选手感到进退两难。关键在于打破死亡之门的牵制。轮回阵中的一枪穿云扭身一个翻身，避过了死亡之门中伸出的线条对他的追击，抬起的双手光滑流动，是开启了神枪手的状态技能速射，跟着扳机联动，子弹高速出膛，直飞那边的苏克萨尔。蓝雨这声势浩大的攻击早把这一席之地的草丛清了个干净，此时他们自己也无法再靠草堆来隐藏自己了。而周泽凯此时却是让一枪穿云硬吃大招的伤害，也要先把索克萨尔的法术打断再说。死亡之门这样惊人的控制加高伤害大招，那绝不是扔出来就可以不管的，是需要操作者一直控制下去。这时受到攻击，死亡之门的操作将很容易被打断。周泽凯果断地做出了反应，但是蓝雨方面对这种回击方式却好像早有所料。徐景熙的守护使者灵魂愚者在这时候站了出来，身上套起了一个金黄色的光罩，却是开启了一个可以抵挡任何伤害的圣盾术，就这样大大咧咧地站到了索克萨尔的身前。飞来的子弹打到这金黄的光罩上，无声无息地便被吞没不见。徐景熙的灵魂愚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只不过圣盾术受到这样的攻击后光亮暗淡了几分。而在一枪穿云射来的子弹之后，江波涛魔剑式的波动剑也已经卷了过来，圣盾术的光照整个闪动了一下，但灵魂愚者却依然没有被伤到分毫。再然后呢？再然后，轮回的两位攻击型选手却都使不上什么劲儿了。他们两人的角色，一个刺客，一个柔道，完全没有可以远距离攻击的手段。等他们冲出来攻击，那等于已经逃出了死亡之门的控制范围，打断还有什么意义？蓝雨的战术布局完全把轮回的职业因素都考虑了进去，一个中距离的大招配合，却是把轮回战队的两位选手直接给缴了械。这个时候，考虑到打断索克萨尔的施法算是很当机立断了， 只是这短暂的瞬间做出的反应，考虑到对方可能的掩护了吗？考虑到以己方的攻击手段是否能在需要的时间内击破对方的掩护了吗？这样的疑问已经在无数人的心中浮起，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因为比赛依然在进行，瞬息之间依然发生着很多事。就在人们产生无数疑惑，甚至进一步开始思考轮回这种周泽楷豪迈一肩挑的方式看来还是奈何不了蓝雨精妙团队配合的时候，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却还在进行着攻击。宿舍的状态下，一枪穿云甩出了格林机枪，退堂而出的弹壳疯狂飞扬着散落在他的脚下，宿舍状态下击射出的子弹连成一线，宛如一道激光一般洞穿在灵魂愚者身上的光照。光照不断地吞没子弹闪耀着，却依然没有要破灭的迹象，但这疯狂的攻势却已让徐景熙有一点紧张。他看到江波涛的无浪也已经掀起了又一波的波动剑攻击，只是在躲避死亡之门捕捉的情况下，他这一击有些偏移，波动剑擦着圣盾术的光照抹过，没有造成十足的伤害。这时一枪穿云的格林机枪扫射已经结束，圣盾术依然在。而此时由于怒血狂涛和轰天炮的伤害影响，又没能及时打断死亡之门，轮回几名选手终于是被死亡之门中那触手般的线条给捕捉住，急速朝门内撤去。蓝雨这边，于峰和宋晓已经操作大招结束，准备跟上新一波的攻击。 顶住了！ 徐景熙惊喜万分，他靠着圣盾术果然完成了掩护索克萨尔的任务。 爸！ 但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那血光黑线气劲当中已经被死亡之门伸出的光线缠绕，疯狂甩动着朝门内拖去的一枪穿云突然长枪一甩，瞄准镜的反光照向了这边。枪响，神枪手七十级大招巴雷特狙击，子弹瞬间出膛，徐景熙看到一个黑点急速在他眼前急速放大，跟着就清晰看到了这枚子弹在他圣盾树上的一个停顿，紧跟着没有被吞没，因为圣盾树已经彻底消散。噗，灵魂愚者的眉心爆出一簇血花。 只是打穿了我的圣盾树还不够啊，还有我的人在。 徐景熙刚刚浮出这个念头，却已经听到他的身后传来了同样的一声。